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正过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这两天呢，我们一直看的是三字经里啊，经济名方读子搓其药记其事这几句。三字经的作者呢，认为孩子们啊，在学过了儒家的经典之后呢，也有必要了解当时啊，百家争鸣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百家争鸣时期农家的思想以及代表人物。我们今天提到农家，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会想到农家乐、农家院，现在我们很多朋友也愿意呢去体验一下啊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你说这个耕种锄棒啊，到这个山野之间去感受一下这种气氛，甭管是作为旅游项目也好，还是有些朋友说来个农家院咱们养老，哎，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其实这里面的农家啊，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的百家争鸣时期的这个农家呢，意思并不完全一致啊。我们今天指的就是这个农户人家。而百家争鸣时期的农家呢，这指的呀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非常的重视农业的这么一个学术流派。这个流派啊，奉神农氏为祖师。那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近乎于神话的人物，因为在远古时期，我们虽然说华夏文明已经有很多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但是呢都没有切实的考古学上的这个证据啊。我们今天呢也只能把这些呢当成传说来听。不过呢，虽然农家是奉这么一位传说中的人物为祖师，但是这个流派啊，却是切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历史上存在过的，而且他们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这有影响怎么后世？我们到今天，你说还能看到很多儒家的著作、法家的著作，农家的这著作怎么没有流传下来呀？哎，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因为随着后来历史的发展向前推进啊，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化上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呢，儒家思想的这种轻农轻商的观点呀，也影响着后世的学者。所以后世呢，再来说，秉持农家思想观点啊，说以这个流派的继承人自居的人，我们已经很难在社会上找到了。某种程度上说呢，这个流派后来处于一个失传的境地。虽然说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它失传了，但是农家当时的这些宝贵的思想啊，却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后世流传了下来。这些我们待会儿呢还会逐一的讲到。那么农家的思想，我们说在当时来讲，其实重点强调的就是要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民的利益。 作为农家思想的这个代表人物啊，当时有这么一位叫许行的农学家，这个人非常了不起。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要把诸子百家时期这么多流派百家争鸣啊，农家这么一个强调种地干农活的一个流派，我们说它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的这些人物啊，在当时的社会上他们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的。这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我跟您说啊，他们宣讲他们的观点，成功的把儒家思想的传人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挖墙角，挖到自己这边来了。有一位叫陈相的在当时儒家的这些学者当中也算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啊，在当时的这个历史当中记载叫做尽弃其学，把之前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全都放弃了，不要了，也就是说放弃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信仰，成为了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而就在这一年呢，另一位儒家的大思想家孟子啊，正好呢游历到了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啊，见到了这位以前的儒家门徒啊，现在的农家的传人陈相啊，两个人呢展开了一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论战。这篇论战呢收录在孟子滕文公这篇文章里，我们能够看到能让孟子洋洋洒洒那么多字啊来反驳农家的观点，虽然我们今天看来的确从这个雄辩上来说孟子的口才啊的确可能不是农家的这些人能够匹敌的，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孟子的观点当中啊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评判合理的地方，农家思想可能有失偏颇的地方，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上农家思想的出现啊给了儒家思想多大的这个冲击。那么农家思想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思想的核心呢是反对所有的人不劳而食，也就是说啊，你每一个人你不是活着得吃粮食吗，你既然要吃粮食你就应该自己亲力亲为的来种地啊，不去从事农业生产你就不配去消耗这个食物。同时农家的这位代表人物许行还提出了一个叫做世古不二的论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价格体系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啊。他主张我们的社会可以有分工，但这种分工呢应该是一种互助基础上的分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农产品呢直接去跟手工业者啊去交换他们的产品，那么交换时候的这个价格最好啊同种商品能够有着同样的价格，这样的话呢市场上同类商品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世古不二，这样呢就不会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啊，即便是小孩子去市场上买东西也不会被人欺骗。哈哈，我们今天当然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观点其实还有着很多啊不完善的地方，甚至于不客气地说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幼稚的成分在其中。不过我们要看到这些主张反映的呢其实是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提出所有人都应该亲力亲为地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啊，即便你是一国的国君也应该自己去亲自的种地，这样的观点其实反映的呢是当时贫苦农民的这种平均主义和共同劳动的一个思想，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么世古不二的思想呢，我们说其实反映的呢是贫苦农民啊对于当时的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这些手工业者，或者有一些就是纯粹的商人啊，他们利用市场进行高利的这种盘剥啊，对这种行为的不满所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虽然这些方案我们说有它幼稚的地方不完备的地方，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呼唤公平的商品交易这么一种群众的呼声，事实上为日后啊我们中国统一度量衡啊到秦国的时候终于得以实现，其实呢已经是在这个思想上在民间啊做着这样一种铺垫了。不仅这些，熟悉明清两朝历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咱们北京啊有一个著名的祭坛啊，除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之外还有一个先农坛，这里呢就是每年啊皇家祭祀先农以及皇帝清耕的这么一个场所。每年呀，到了这个春天播种的日子，皇帝呢就会率领着百官到先农坛去祭祀先农神，并且呢清耕啊，在这里呢祭拜过先农神之后啊，在聚福殿更换清耕的礼服，随后到清耕田呢去举行清耕礼，清耕礼毕之后他上去休息啊，在这个观耕台再观看各位王公大臣耕作， 其实就跟我们农家思想所提出的啊，作为君主，作为诸侯，也应该亲力亲为的从事农业生产，其实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呢，在农家的观点当中，认为国君也好，诸侯也好，做这些事情可不应该是仅仅摆样子啊，你们应该是真实的去参与一年的这个劳动，才能够体会农民的疾苦。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说农家思想这是有着很积极的意义的。虽然到后来啊，明清时期这样的一个祭祀典礼并没有能真的说让这个国君在这儿亲力亲为的种一年的这个田，但是这样的一层象征含义，其实呢，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民众重视农业生产，我们说这应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引领的带头作用。这是我们说农家思想啊积极的一面。可是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农家的很多思想，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流派啊，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其实是有着很多不足之处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啊，孟子和陈相之间进行的那一场论战，这在孟子滕文公篇里有详细的记载。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孟子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啊，虽然他是做了一个反驳性质的系统发言，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孟子的观点应该说是更贴近我们今天从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所应秉持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说什么呢？这个孟子见到陈相以后啊，就先问这个陈相啊，你这个把许行许先生说得这么好，那我想问问你，这许先生他是一定要自己种庄稼然后才肯吃饭吗？陈相说是的，他真的自己种地。哦，那孟子说，那许子也一定是自己织布然后才肯穿衣服吗？陈相说不，许子啊穿的都是那些未经纺织的粗布麻衣。哦，孟子说呢，许子戴帽子吗？陈相说戴帽子。孟子说戴什么帽子呀？陈相说生绢做的帽子。孟子说那他这帽子是自己织的吗？陈相说不，用粮食换的。哦，孟子说了，那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说他要是忙着去织布啊，那这对他耕种是有妨碍的，这种事不干。啊，那孟子说了，那许子做饭也用那些铁锅吗？他耕地用不用那些铁制的农具呢？陈相说用啊。那孟子说那这些东西也是他自己制造的吗？陈相说不啊，这也是他拿粮食换的。孟子就说了，说他用粮食换农具炊具，那算不算损害了人家陶匠铁匠的利益啊？陶匠铁匠也是用他们的农具炊具去换粮食，这算不算损害了农夫的利益呢？那许子为什么不自己去烧陶炼铁，让一切东西都是自给自足的啊，他为什么还要费劲的去和各位工匠进行交换呢？这样他就不怕麻烦，不怕影响他耕种了吗？陈相说，那各种工匠的活本来就是一人一个手艺，那不可能又种地又兼着干呀。孟子就抓住这句话，这是一个破绽啊。我们说农家的观点里面其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孟子说什么？那这么说来，治理天下难道就可以分神去干着这些种地的工作吗？这世界上啊，有国君该干的事儿，有做官的人干的事儿，有当百姓的人该干的事儿。一个人的生活，各种工匠制造的那些东西，那都是需要的必备品。如果一定非得坚持自己制造，然后才用，那恐怕全天下的人都不得安宁了，每个人都有一摊的事儿要干。所以啊，孟子接下来有一段总结性的陈述啊，这段话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恐怕也都听过。孟子说什么？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似人，治人者似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什么意思呀？我们这世上的人呀，本来就是有区分的，有的人呢用脑力，有的人用体力，用脑力的人统治别人，用体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要供养别人，统治别人的人呢要被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这个话在后世曾经被攻击为啊，儒家思想呢认为应该把这个阶级固化下来啊，就应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罪证啊，曾经被广为批判。但人们却忽视了孟子同时所秉持的啊，我们之前给您介绍过的非常可贵的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 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其实孟子在这里阐述的啊，虽然说我们能够看到儒家思想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他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在这里孟子所阐述的观点啊，事实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所强调的是社会化大分工的必要性。我们今天按照马克思主义史观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承认一点，就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化大分工，事实上都是我们的生产力啊向前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节点。社会化分工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进步的标志，不应该像农家思想所秉持的那样，所有人都应该平等的一视同仁的去参与这些最基础的劳动。社会有分工，术业有专攻，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长处的地方。即便咱们就拿种地这件事情来说，那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曾经提出过一些口号，诸如说像以粮为纲啊，这样的观点如果被人们片面的去理解，就片面的强调这个粮食的重要性，一切都要以种粮食啊，满足人们这个口粮的这个需要作为我们工作的主要的这个目标，那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呢？这一片土地本身啊，我们说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人家专家也好，我们普通的农民也好，都知道这个地它不适合种粮食作物。比方说你种水稻啊，种小麦啊，可能都不合适，长不了多少，一年也就打个两三百斤的粮食，那根本不够吃。可是这些地呢，如果我们不拿它种粮食，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说种甘蔗可以去产蔗糖啊，种这个花生可以做油料作物，将来去制油，那么这些产品我们收获以后啊，进行一些这个精致的加工，那么到国际市场上去出售，售出的那个钱我们再去国际市场上买粮食，那买回来的数量啊，是几倍于这片土地直接种粮食所收获的那个粮食数量的。可是呢，在当时片面的强调以粮为纲这么一个口号的这个背景下，那么这些耕地啊，都被用来去进行了违背它自身的这个土地特点，同时也违背经济规律的这么一些农业生产活动。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并没有因为打着以粮为纲的旗号，喊着以粮为纲的口号，我们的粮食就获得丰收。最后的结果反而是人们吃不饱肚子。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经济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这是一种实事求是，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那么前些年随着房地产的这个热潮啊，就有一些房地产商人啊开始提出，我们应该啊多拿出一些这个土地来盖房子，这个实际上呢能够促进我们的生产，挣了钱以后我们可以去国际市场上去买粮食嘛。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和政府做出了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动摇。为什么？党中央的决策说得很清楚，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绝不能够把我们的粮食安全完全寄托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否则国际粮食市场稍有波动，我们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对农业生产的保护，我们说这是有着长远眼光的战略决策，这是根据我们的国情做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举这些例子其实只想说明一点，无论我们是研究历史问题还是研究现实问题，实事求是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准则，因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庄户人再也不愁不愁吃喝，哎，过上了好生活。生产堆里呀、粮满吨呐、社员手里有存折，哎嗨哎嗨哎，这才是小伙子娶了一个小媳妇啊，哎嗨嗨嗨。 嘿，美的没法说。好招啊，鸡鸭鹅，哎，小人好活活。鸡蛋换回来便是鸡呀，坐在炕头上照有烈火，哎嗨嗨，哎嗨嗨，这才是蘸着蜜糖啊，吃西瓜。嘿，天塌了咱心窝。 刚才您听到的呀，这也是一个我们开心茶馆里不常听到的文艺形式啊，这个民歌，我们男高音歌唱家郭颂老师演唱的一段歌颂农村新面貌的作品，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首东北民歌，叫甜透了咱心窝。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就结束到这儿吧，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将再为您送上一段讲述重视农业生产题材的相声作品，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那不是水袖吗？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啊，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哦，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啊？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嘿，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啊！” 当时他一问我， 你呢？ 我冲他一甩袖， 哦，你要唱啊？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跟他讲讲道理。 哎， 怎么唱呢？ 穆桂英，那啊那啊那啊那啊那啊。自从回到家里边呐、啊，参加了农业生产，种庄田，高生产。最好是啊短打扮呐啊，脱去了难啊罗裙把制服裤穿呐啊啊。 怎么你牙疼了呢？ 你这牙， 你说啊， 什么毛病？我这甩签呢。 哈，您这还甩个签？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当时不愿意了， 嗯， 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没词儿了。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老太太说什么呢？ 哎，对， 嗯， 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嗯嗯、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他没词儿了。 哎呀。对呀、啊，王队长， 嗯， 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 怎么呢？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热爱劳动。 哎，他嫂子 啊， 你看这穆桂英啊， 嗯，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的。 怎么呢？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就是 我53都没牙了。哎 那提的干嘛？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哎、 啊，头上梳的金光 啊， 哎，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呀、啊， 这胶皮鞋 啊，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我没换呢、啊， 好嘛。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唱到哪点儿？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哦，对， 杨文广抱着帅印。 哎，不对， 不 对了 啊，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对呀、啊， 抱不动， 没听说过。 嗯，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2尺见方 啊，不 啊， 黄缎子包着， 牛皮纸口袋装着， 里边是金印、 肥田粉， 抱肥田粉干嘛呀？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哦，为了追肥，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说什么？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有这么两句。 穆桂英问、 啊：“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男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哦，帅印还得摇摇。 老太太不明白呀、 啊。啊， 我没听明白吧？ 嗯， 拿过秤摇摇帅印。 啊， 他咋的？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是啊，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怎么说？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就是啊， 嗯、啊，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啊， 他又站起来了。 他怎么说？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啊，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怎么会砸了？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花抱帅印呢？ 啊，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他问你呢。 我冲他一甩袖、 嗯嗯，哎，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哎， 怎么唱呢？ 小金花她长得伶俐聪明。嗯，文广儿武艺强，我不疼，别说我为娘的心肠狠，我眼下不心管文广出生。 嗯， 我这么一说 啊， 王队长站起来了。 嗯， 怎么着？眼下无心管文广出生？ 嗯， 这就不对了。 怎么了？ 杨文广、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他说你偏心眼儿。 我冲他一甩袖，哎， 哦，还 还跟他讲道理。 哎， 怎么唱？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方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怎叫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这横有点肚子疼， 切你！ 这拉腔的 ， 你这是批评他。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合着批评我俩啊。 嗯， 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这又没词儿了。 昨儿听着呢。 老太太呢？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说什么？ 哎呀，王队长 啊， 对， 嘿，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是吗？ 三类苗应该管管 啊。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啊， 你老杠三五天 是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这好嘛，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嗯，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走啊， 还得听。 怎么还得听啊？ 哎，听他越多，受教育越大。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是啊，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啊， 是吧？ 佘太君上场， 哎。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有几句唱。 二十年前赵道英， 唱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你别落了，就这。 我这点词儿也熟 了。行了，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说什么？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遵命。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太君呐， 得看一切个来看，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王队长 啊， 王队长又出来了。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对， 怎么又我出来了 啊？王队长怎么了？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是啊，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啊，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嗯，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哦，这有问题呢。 你这是怎么了？ 嗯，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那你就唱吧。 咚个隆个隆的咚，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本是包中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粮好办事，农业一行百业兴。王队长你叫我去挂帅，我的粮草你供应，收成好来我把心放，今是三类苗我心不安宁。我刚要唱到这儿 啊，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他明白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嘿嘿，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嗯， 我太感谢你了。 是，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嚯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嗯， 看起来啊，这个三垒苗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这就好了。 学员们， 嗯，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就出征， 往地里扔。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那不肥点粉吗？ 哦，追肥。 欣赏了马季先生和郭全宝先生表演的这段穆桂英挂帅，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由三字经里荆棘名、方独子、搓其药、记其事这几句啊，我们引出了近些天来啊，对于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介绍。那么接下来三字经的作者呀，又把他认为啊，我们说这个诸子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人物单独拿出来给孩子们做了介绍。我们下期节目中再和你一起继续